武臣感觉君莫笑这个微笑的表情中有诈，但又没法直接去问。鉴于刚刚是提到了翼展战队，当然也就从这个角度去推想了。而后很快，武臣就意识到了这双方的关系。就不说太早之前，翼展借着君莫笑是不是叶秋一类的话题转眼球了。 但就现在，神之领域里，君莫笑和翼展天下以及另外几个工会有一个同盟军， 抢BOSS抢得蒸蒸日上， 这又不是什么秘密。无极战队是比较弱小，但是决心要走职业这条路的，那都需要有一定的网游工会根基。无极战队在网游里同样是有工会势力的， 同样也辛苦地在各条战线上刷取着各类材料。只是神之领域野兔BOSS这一最高端的战场，他们有些插不进足，但多少还是会留意的。武臣这样前前后后一想，这星星和翼展好像关系匪浅呢。就算曾经没关系，这么一段处下来也得有关系了。再有甚者， 这星星战队说的好像真是网吧里走出的草根一样，但你看人家队伍选手的成色，退役大神叶秋，远古大神魏琛，冠军队离队选手乔一帆，还有新区开始接触荣耀，现在水平就已经堪比职业级的天赋新人，这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哪里像是一家网吧草根了？或许 翼展才是他们真正后台。翼展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一次搞起两支战队，一支申请加入联盟，一支却去走挑战赛，到时候联盟中两支队伍由自己掌控，那肯定是超级无敌的一种优势啊。当然，这绝对是违反联盟规定的，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现在这不就是翼展在搞瞒天过海吗？这事儿啊，都是经不住琢磨的。武臣这细一想，问题越想越多。可事实上，星星和翼展哪有这么复杂的关系啊？无极对翼展抱有期望，这其实是没有错的。荣耀职业圈几年，申请加入联盟的新队年年有， 但像翼展这么胆大气粗的确实少见。在刚刚确认会加入联盟之时，就各种宣传造势，还敢群嘲各大战队，由此就看得出翼展特别有底气。联盟走商业化运作，钱多确实是个无比强大的优势。翼展这么一冒头后，其实盯着他们的战队非常多，他们特别希望这是一个人傻钱多的主， 然后出入联盟，没头没脑地各种加强自己，然后大肆铺张，高价清理他们无用的垃圾。结果谁都没有想到，加入联盟前特别高调的翼展，真到了夏季转会市场的时候，却又低调得可怕。今夏的转会市场可算是相当热闹，有各种神选手、神角色的转会。 但是这当中，这支新加入战队居然一点动作都没有。别说是一家这么有底气的主了，就算是曾经那些队伍在初入联盟之时，多少也会花些钱拉近一下自己的职业级的实力。翼展完全没有这样的举动，他们没有签什么有名选手，也没有买什么著名角色， 出现在职业赛场上的赫然就是翼展天下这家网游工会在游戏里的那几个角色。银装看起来倒是收了点儿，但是全队上下加起来才20件银装，这放在今天的联盟圈中完全就是贫困户，是拉低比赛质量的存在啊。甚至有专家为此撰文， 认为联盟每年的新战队加入审查能不能再实质一些，能不能清楚考察一下新战队的成色。现如今的翼展战队轰轰烈烈地加入联盟，三轮过后轰轰烈烈地垫底儿，可是让不少人看了笑话。不过也有人认为， 翼展战队这之后的作为其实也不为过。这正说明大家把翼展当作人傻钱多是错误的。人家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才不在新入联盟的这个时候挨斩。而且第一赛季对方可能也根本没定什么太高的目标。人家是有钱，但没准备过来充当暴发户，人是打算踏踏实实经济实惠的发展的。这样的分析才算是真正贴切了翼展的本意。不过话又说回来，这要不是展楼兰等人当间认识了叶修，本意恐怕真不会是这样。没准真如很多人期待的那样，大把的撒钱搞乱市场，然后翼展聚上一堆明星选手、明星角色什么的。同样的，这一次翼展也是特别急于无机战队混不下去后准备留下的盘子，不过却又因为他们现在多认识了一个叶修。何安这个王牌选手不过是兼了个经理，相比之下，人家翼展战队的核心人物楼冠宁自己直接就是战队老板，话语权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楼冠宁现在对于叶修是超级信任，简直就是把叶修当成是顾问了。星星是借了他们的装备把无极战队干掉的，楼冠宁又哪会这么迟钝，意识不到无极这盘子可能是要撤。在认识了叶修，让他们停止了好高骛远后，翼展确实在力求走得踏实，但现如今的成绩也确实让他们很有些不爽。把无极的资源接过来，己方实力肯定会有显著提升，而且正好是一个已经要散了的战队，这样的机会岂能错过。楼冠宁这边可是相当急于无极那点资源的，不过在介入之前，这家伙又跑去问了问叶修的意见，这确实让叶修也感到意外了。说实话，叶修何尝不知道他们作为送别无极战队的杀手，刚杀了人家没等人死透就急着要去摸尸体，肯定特别不受待见，但是他实在是不敢等。这样的机会别看现在貌似风平浪静的，但不知道多少战队蓄势待抢呢。尤其让叶修感到棘手的竞争对手就是翼展战队，因为翼展战队和他们星星一样迫切，而问题是人家有钱，他们星星没什么钱。人有可能大把的接盘子，可他们星星不可能。种种迹象都表明星星的竞争力简直弱爆了。叶修自己其实都有点遗憾，他觉得这翼展那边如果真要出手的话，那能胜给他们星星的恐怕就是渣了。结果不想楼冠宁在动作之前居然跑来向他咨询了。望着当时电脑上的两个对话窗，一边是武晨，刚刚被他们杀掉的对手，一边是楼冠宁，这个在他看来马上可以抢走所有肉的竞争对手，叶修心下也是感慨万千。楼冠宁这份信任让叶修比较感动，这是一种真心朋友的感觉，双方从此不再只是因为荣耀中的一些利益而纠葛在一起。其实一直以来，星星和翼展双方的各种合作都是承载在各自的目的之上。最初的叶修借翼展天下的势力钳制其他工会的针对，翼展天下则也利用君莫笑疑似叶秋的身份各种炒作，一直到现在双方一起拼抢野兔 BOSS 也无非为了各自壮大队伍，相互借用实力。而此时楼冠宁过来问这样的问题，虽然同事有他的目的所在，但这种毫不避讳的信任叶修觉得很不容易。楼冠宁绝对不是傻瓜，而且比太多人都清楚星星的处境，这样一个要倒的战队，星星肯定也特别有兴趣，楼冠宁不会想不到。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楼冠宁还来找叶修咨询这相关的事儿， 叶修当即也不再避讳，自家的目的打算也不瞒着，两人一起大开天窗说亮话，因为竞争可能产生的一丝芥蒂也终于是消除了。两家这一亲密无间的合作顿时就让无极处境尴尬了。翼展战队是唯一一家又有实力又有诚意的队伍了，但是现在连翼展战队都这样不开口撑着他们，这让他们还有什么可指望的？无极战队的核心们这几天几乎都是在讨论这事儿。这无极战队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心思，他们完全搞不清楚了。而现在武臣脑袋里把翼展和星星的关系这么过了一遍后，似乎觉得有什么东西被自己给抓住了。想抓住翼展这个大金主，恐怕就不能太无视星星这边的要求啊。这两家或许如自己想的就是一个东家，也或许不是，但在眼下恐怕真是在共同进退。翼展是不会主动来问价的，因为他们不想陷入被动，而无极呢也不想抻脖子过去被人斩，现在双方之间就缺一个能牵线搭桥的融合剂，而这个角色恐怕就要落到星星头上了。不要小瞧这个角色的价值，这个融合剂是对不肯退让双方的一种调和，可以让大家以对等的心态坐下来谈这笔交易，否则越是这样撑下去越不敢退让，最后极有可能两败俱伤。而这个调和的角色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是人为设计出来的。赵武臣的估计，如果不是有这家伙横插一杠的话，也许翼展天下早已经主动开价了，是他拦了翼展的开价，同时却又不敢说能撑到无极战队的主动兜售，于是就把自己折腾成了这么一个巧妙的角色。更让人郁闷的是，哪怕你现在发现对方这一系列的安排了，却也不得不这么走，因为只有这么走，所有人的利益才可以得到保障，除非你无极战队不要利益，准备意气用事。武臣随后就把自己发现的观点在讨论中提了出来，所有人都怔了许久后，无极老板一声叹息： 哎，杨某，这是真正的杨某啊。去和星星先交易吧，口不用咬太紧，完了顺势让他引入一下翼展，如果确实如此的话，不用我们提出他也会主动引入的。